午夜时分，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，正错过着谁，遇见着谁，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？一首情歌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，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晚上好，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，欢迎收听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今天是白露节气，那在这个一天也要跟大家说一下，那就是白露过后呢，天气就会转凉了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，记住不要再穿凉鞋啦，因为脚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脚部足部，不要让它着凉。另外呢，也尽量少穿一些露肚脐的衣服啊，露膝盖的裤子等等等等。总之呢，要爱护自己。好啦，在这样一个白露的夜晚，我们也来分享一个话题。天气渐渐转凉，我觉得这个话题呢，可以让大家暖一下，那就是撒娇。有人呢是性格就比较爱撒娇，比较黏人，那也有人呢是可能天生就比较独立，不是很爱撒娇的。那你能够接受的撒娇程度是什么？诶，这个话题有想互动的欲望吗？可以来跟我保持联络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以聊得很多，因为有些撒娇是隐藏属性，也许他之前不是一个爱撒娇的人，但是遇到了某个人之后，诶，他反而变得如此的黏人和爱撒娇。好了，依然是我们的三方网络平台进行互动。第一种就是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找到我，还有呢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，可以跟我文字互动。当然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，欢迎大家来观看，那就是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，进来报道吧。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，先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再去遇见无需取悦的人。 你看清风掠过草又生，那坦荡又何妨，你不问我不讲，那就日日夜夜吟着歌，有人静静听，你不讲我不想， 飞来了烟，划过北向南，向西有四三间院，那远走有何难？你看清风掠过草又生，那坦荡又何妨？你不问我不讲，那就日夜夜吟着歌，有人静静听，你不讲我不想。曾想抽刀断水，水更流，只让千帆过尽后，断了情丝人消瘦。借酒月下浇愁洒满楼，只等山花落尽后，断了心思方能断泪忧。看清风掠过草又生，那坦荡又何妨？你不问我不讲，那就日夜夜吟着歌，有人静静听，你不讲 今晚的开场歌曲有一点陌生，但是呢却非常适合今天这个日子。白鹿，没错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白鹿，是由宋雨宁演唱的。我刚才在听歌的时候一直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登录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，但是这个网络不知道为什么刚才一直不给力，我一直登不上去，现在我终于进来了。好，要在这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晚上好啊，精灵们。不管你们是在用什么方式收听，不管是在聊天室，还是在新浪微博，还是在抖音的视频端，都可以看到你们。是的，有在被窝里面听节目的，也有边看直播边听节目边看球的，当然也有在路上正在赶往回家的这些朋友们。好啦，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一聊撒娇这个话题，就是你能够接受的撒娇和黏人的程度。其实这个我觉得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看对象是谁。一般来说听到这样的一个话题，可能会默认为是情侣之间。那么男生能够接受女生的撒娇和女生能够接受男生的撒娇程度，这个我觉得也应该不一样吧。像自由行他说，怎么说呢，孩子小的时候出门一步都不带走的，除了我别人抱不出去，粘人度100%，现在长大了疏离度100%，想让他和你出去都难。是的，这是说孩子的粘人程度。小孩的时候呢，当然肯定是要黏着家长啦，黏着爸爸妈妈不能离开，因为他还没有独立自主的这样的能力。但是孩子渐渐长大之后，他也需要自己独立的空间，等你想让他黏着你的时候呢，可能他也不会了。哎，这个撒娇呢，我觉得对于我来说，可能按照1到10分的标准来看，我觉得控制在7分左右还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可以留3分给彼此的空间，不至于太满，这是一个让我觉得比较舒适的程度。 程度。来吧，听这首歌，就叫做《撒娇》。 变得越来越沉默，那越来越难过，于是把情绪都困在封闭的房间，寻找空气的机会开始做作、yeah, 想要的东西其实不多，我也可以选择都不说，出口成长的言情小说慢慢显得短浅，总是有很懦弱，懦弱的像个小草，只有等到无法挽回的时候才想起你的好，被爱的时候像个宝，得到的疼爱要比任何人都早，毕竟从来没想过会这样失去，只能怪我当时缺少一份自律，如果一个选择他妈的就能改变，那么现在可能你我的感情都还在继续。你像只蝴蝶在飞，我只能跟在后面追，不停的不停的不停不停对你撒娇，撒娇，撒娇，却想要不停不停对你撒娇，撒娇，撒娇。 Definitely going down, bro. 撒娇。So I don't sense every weakness. She shines so bright like whoa. I could never let it go. Our combination is gold. Can't take it down. We never fold. Yeah, baby. 想要不停不停对你撒娇，撒娇，撒娇，撒娇，撒娇。 撒娇这首歌听起来比较时尚，就是有那种说唱的感觉哈。来自万花筒和 SSSS 四个 S， 现在歌手的名字呢也都是比较有创意，所以呢基本上你会看到各种奇形怪状的，也不能说奇形怪状了，就是各种有创意的很有个性的名字出现在歌手的名单当中。但是呢这首歌确实也比较符合夜间的律动，既不躁动又不那么平静，就像现在很多人的心情是属于很放松的。其实有很多人越到晚上的时候越精神，然后就属于夜猫子一族，然后因为一到晚上呢会觉得这一天所有的喧嚣终于过去了，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自由时刻，哪怕熬一点夜晚睡一会儿，牺牲掉睡眠时间，也愿意让自己开心的，比如说刷刷手机啊，打打游戏啊，看看球啊，反正总之就是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，当然也包括听一听午夜情歌。看到聊天室里面雨欣，哎，这是新朋友吗？看到了新的 ID， 还有灰飞的狮子发来了一张图片，正在听广播，他说明天上夜班冒个泡，今天可以晚睡一会儿去打游戏了。好吧好吧，看来大家夜晚的生活都是丰富多彩呢。我们的风势播报也在进行当中，现在已经是超过第一个时了啊， 就是逢十万播报一次。现在我们聊天室的点赞量是128730，但是由于今天呢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网络特别的不好，所以可能更新会有延迟，所以大家请见谅。来吧，继续来说说今晚的话题，你能够接受撒娇的程度？其实如果是女生的话，如果以我自己为例，我觉得对方男生适当的撒娇我还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偶尔你会觉得诶，他会表现出来依赖你，而不是像平时那样啊，可能比较冷静啊，或者说比较稳重独当一面的样子，你会发现这样也挺可爱的。但是如果要是太过，或者说撒娇到有一些矫情的时候，那我觉得还是打住吧，并不是很能够接受。所以我觉得男生和女生也可以分开来讨论。天气渐渐凉了，当然要用一些甜蜜的歌曲来加加温。不管你能接受什么程度的撒娇，但是两个有爱的人黏在一起就是甜甜的。 摘个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，送到你的手中帮你解渴，像夏天的可乐，像冬天的可可，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。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，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，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，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。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有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地附和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。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，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，爱要精心来雕刻，我是米开朗基罗，用心刻画最幸福的风格，用时间去思念，爱情有点甜，这心愿不会变，爱情有点甜。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，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，心窝。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有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地附和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。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，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，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用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地附和，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。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，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，爱要精心来雕刻，我是米开朗基罗， 有点甜，来自汪苏泷和 By Two。 刚才看到是一菲说的吗？说听你介绍我以为接下来要出场的是周杰伦的甜甜的。

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，喧嚣的人群，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。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午夜情歌，陪你到零点。 23点31分，欢迎继续我们的午夜情歌，我是道道。哎呀，刚才说了，我说好久好几天啊，没有看到大家放毒了。我们的高质量深夜鹤顶红在哪里？此话刚一落地，马上呢，真的高质量的美食图片，哎，都来了。看到了小柏的麻辣香锅，还有嘟嘟的清蒸鲈鱼。哎，你们太坏了，放完就跑啊，真是。真的看到我真的好想吃。嗯，看起来就非常的美味，尤其是这个麻辣香锅啊，对于一个喜欢吃麻辣香锅，喜欢吃火锅是辣是甜的我来说，这简直就是致命的诱惑。而且旁边这个米饭也很诱人，上面撒了黑芝麻。经过大家的提醒，我也看到了这张图片上面的这个装米饭的小碗还是异形的呢，看起来像一个圆圆的小金鱼，很可爱哈。还有小薇，大大我替你多吃点寿司哈。好，我感觉自己像哭了出来。好吧，其实看得出来大家夜晚的生活是非常的丰富的。嗯，没关系，下了直播我也选择去吃一个宵夜，不辜负这样一个温暖的夜晚。今天晚上我们也要聊一个相对温暖的话题，那就是撒娇和粘人。你能接受的撒娇粘人的程度，这个我们默认在爱情当中吧。当然如果你要是想分享朋友之间或者家人之间亲人之间也是可以的，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，两个道路的道，与我互动。如果你想看视频，也欢迎在抖音找到我主持人道道。好啦，今晚的下半段固定盲盒要出场了，来听听看谁第一个能够猜对吧。 雨毫无逻辑突然的下起，我坠入了难以割舍的回忆，将身体揉进了雨里，雨渗透心底，朦胧的雨季，暧昧的距离，你若即若离，让我混淆爱意，时间它能不能暂停，从现实逃离，是否该捉破幻境，别沉溺于你，在这无人之境，今后下一个雨季，我在原地等你。听说大雨是隐藏不住的一颗委屈，每当我想起你，必定会哭红了眼睛。你看，你听，雨落的白噪音，我们该别离。反而思念随你远去渺渺起，不如将我心事寄给长风一样欢。暧昧的距离，你若即若离，让我混淆爱意，时间它能不能暂停，从现实逃离，是否该戳破幻境，别沉迷于你，在这无人之境，今后下一个雨季，我在原地等你。听说大雨是隐藏每当我想起你，必定会哭红了眼睛。你看，你听，雨落的白噪音。 忘记，你必定会哭红了眼睛。你看你听，雨落的白噪音，我们该别离，放任思念随你远去渺渺起，不如将我心事寄给上风云烟花雨。而你现在在哪里大梦初醒，终于我察觉到失去。 今晚的盲盒，没错，依然是被《山外有山》、棉花糖、泪落心田，还有《欢乐咖啡时光》答对了。就是无人之境，但是大家都在说，哎，这个声音怎么那么像颜仁中？不是，这是来自徐子淳。不过确实有一点点像啊，这首歌很好听。大雨是天空云层藏不住的遗憾委屈，哎呀，说的就让人很心酸的感觉。所以呢，这首歌夜晚来听，还是别有一番风味。当然，如果你心里有故事，那么听到它会觉得，哎，真的有人可以跟你一起来分享了。 Y 说，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呢，周星驰有部电影已经给出了答案，遇到撒娇矫情的大脚伺候，呵呵，大话西游。真的吗？还有刚才小萌在抖音上面说，他说其实有些男生也是很爱撒娇的。的确是这样，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会比较依赖女生，或者说他的成长轨迹当中比较依赖自己的父母，所以呢不管他多大的年龄，可能他的心智并没有那么的成熟，所以就比较爱撒娇。那如果要是一个能够接受这个男生撒娇的女生，我觉得两个人也会很甜。男生撒起娇来，哎呀，那也是不遑多让啊。当然也看到今晚很多朋友发来的图片，都是生活的一些小美好。看到小柏也说，发来了一张花骨朵的照片，他说今天突然间看到，开始记录，估计再有两三天就要开了，等了五年，它终于来了。所以就是这样，现在呢，人们都浮躁，不愿意去等，不愿意去探究，不愿意去钻研，也不愿意去经营。但如果你能够沉下心来，静待一朵花开，去等待一份爱情的到来，或者是去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，然后呢，尽力的去完成它，你会发现生活还是很有乐趣的。白露之夜，希望大家也能够得到一丝温暖吧。而且呢，白露节气过后，天气就真的凉了，尤其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。今天我也穿了毛衣，我刚才还在说我特别喜欢毛衣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可能它给我一种很温暖的感觉。所以呢，我的衣柜里面最多的衣服类型就是毛衣。除了衣服这种实打实的东西，情感、音乐都可以给我们的生活，给我们的心灵加温，继续温暖你吧。来听一首歌，刚才小萌说孙燕姿九号要有线上的演唱会啦，今天还真的有准备她的歌曲，来听孙燕姿雨天。 站在十字路的桥，该怎么走，我却只想回头。除了你给的伞，我再也没有别的借口去拥有你的什么。你能体谅我有雨天，却你都了解，过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间，我突然发现，谁能体谅 脚步会慢一些，如此坚决，你却越来越 雨天来自孙燕姿，是不是突然间有一点点的小惊喜呢？因为这首歌确实很少被播放到，因为孙燕姿经典的歌曲太多了。这首雨天我记得真的是有一个段子大家也都听过，就是周杰伦的晴天，莫文蔚的阴天，孙燕姿的雨天，都不如你和我聊天，反正就是土味情话的一种啊，当然后面就是可以各种改啊，都不如想你的每一天呀，啊，当然我想阴天、雨天、晴天，总有一款适合你。我呢是最喜欢晴天的，就是说这个天气啊，我喜欢阳光明媚，我讨厌的就是下雨。然后阴天呢，也不喜欢。但是如果要是换作歌曲的话，那每一首都很好听。阳光明媚啊，看到大家又在晒图，然后知道大家也在看球啊，也看到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啊。好的，我们两不耽误，双管齐下。看到抖音上面也有新朋友到来，像 Never Look Back， 他说听了你声音好几年了，这还是第一次在直播间发信息。是的，因为他在抖音终于看到了我的样子。怎么样，跟你想象的有差别吗？说到今晚的话题，撒娇，其实我看大多数人都在说还是偏爱于撒娇的，但是呢也要掌握好这个度，适可而止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恋人之间呢还是要保有一丝的这种距离感，然后给对方留有空间，这样就好了。那你是爱撒娇的人吗？但如果要是说比如说亲人之间，跟孩子或者是跟自己的宠物，那我真是巴不得他100%甚至120%的粘人，可惜他并没有。好啦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，这首歌也很好听，送给大家，来自艾怡良，我这个人。

界太小，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，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，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。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啊，随你跳。 一次就好，来自杨宗纬。哇，这首歌真的，这不能算是回忆杀，但是非常有代表性。因为在前几年，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在聊天室里说梦回2015，就反正大概几年前吧，几乎大街小巷全是这个歌的旋律，每一场新人的婚礼也都会出现它。因为这就是一首甜蜜的，对于爱情，对于人生的向往。好啦，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们不能完整的听，但是呢，也要把晚安曲送出。午夜情歌一定要以温暖来结尾，不管你在过程当中如何伤感，你的结局一定是 happy ending， 情非得已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，我们明天见。也感谢所有数据组的精灵们，尤其是不羁之士。好啦，我们明天见吧。 真的有点透不过气，你的天真我想珍惜，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，哦哦哦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，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，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，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，爱上你是我情